谭妹知点解我哋有布甸食啊？ 唔知咯， 因为要多谢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系 糖友方，专门提供无糖同埋低升糖指数嘅有机健康食品，适合糖尿病人食用。 但系佢 OK 喎，都甜嘅。 嗱，点解咧？用呢个有机蓝色龙舌兰蜜，就可以代替平时啲白糖黄糖。咁有咩优点咧？第一，四倍甜味。但是呢仲係保持嘅低升糖指数。食咗之后血糖会突然升高。 即係味觉觉得甜。 係啦係啦係啦。做好多产品㗎。除咗首先食个布甸呢，仲有曲奇啦，仲有啲飲品啦，仲有蛋糕。 嘩咁多。 係啦。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想买啲咁嘅食品呢，就可以去。 可以自己整㗎。 冇错啦，佢自设呢係有自己嘅食物製造工場， 是 已經有這個食環署的合法的牌照了。 勁啊，好啊。 地點香港新界火炭坳背灣街45-47號喜利街工業大廈11樓坳室，詳情可登入 www.initems.com， 電話查詢3698-1219， Ricky 先每月是有優惠的。 咁犀利，咁即係我都有啦。 讓糖尿病友們尋回甜的滋味。 好，大家好，我是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人多唔講，哎呀我甩咗中間四 字。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人多唔講冇人 都就講人多唔講冇人唔講冇人總之總之 Bonsoir Bohemian 劈人道嘅 Jacky 風，呢個係一直在線或者追求在線嘅 Record.com.hk。 好長啊我節目名，好長啊，可唔可以唔好講我節目名啊？ 今日我哋去边度玩好啊？ 哇，落雨湿湿，有咩好玩啊？ 咁 book 场话打波咯 ，book 场咧，中数 book 唔到场嘅喎。 一系要打牌啦。 哇，打牌咁闷又赌钱。 喂，我啱啱听咗个新节目，叫桌游兄弟啊，里边咧全部讲桌游嘅，啲 game 咧听闻咧好似好易玩嘅，同埋可以一大班人一齐咁样玩。 等我嗌埋啲 friend 一齐学下嘢先。 记住，逢星期四晚9:30-10:30准时收听桌游兄弟。 喂，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的桌游兄弟啊，一个介绍桌游给新手玩的一个节目啊。大家好，我是这个 Kelvin 奇啊。 我是 Dio 啊，又回来了，个礼拜好快啊。 是啊，又回来了，真的好快啊，这个礼拜真的觉得。之前呢那些集数呢，我们都讲一些的比较上学术性的资料啦。 意识性的资料啦。 意识性真的。咁唔係我其实我最主要点解会想讲嗰啲资料，就係因为我发觉香港本身就比较少人讲呢类型嘅资料，咁就如果我搵到呢类型嘅资料嘅，咁我咪同大家分享一下囉。咁始终呢啲即係上嗰啲嘅资料都同呢啲嘅游戏有关，虽说某一啲嘅资料就唔係专门地係为呢个嘅桌游而搵嘅，咁纯粹係游戏 overall， 咁但係。 因为本身你都睇好多书嘅，你都对呢方面有兴趣你先去睇嘅。 係呀冇错，就係搵到呢啲资料，咁咪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啦，係啦。咁今日呢我哋呢就讲返啲比较上轻松 1.2 嘅话题呀。 咁係一啲咩呢？关于啲咩嘅呢？ 关于一啲我哋以前细个玩嘅童年玩过嘅一啲嘅桌游啊。 哇，要回忆返唔知几多年前啊。 咪呀，即係以前呢中小学嘅时候呢，唔知大家即係中小学嘅时候呢就冇呢啲咁嘅智慧型手机啊各类型嘅嘢㗎嘛。PDA 都可能即係如果后生啲嘅话啊，都 PDA 都可能有，不过都唔会自己拥有一部㗎啦，都系屋企人拥有嘅嘢。 Game Boy 囉，我六岁开始打。 Game Boy 囉。咁但係如果系嘅话，桌游即係以桌游嘅话，大家细个玩过嘅桌游，其实呢我发觉呢就都几得意嘅，大家有时候呢都可以拎返出嚟玩嘅。 你仲有摆屋企最耐嘅一套系咩嚟嘅？ 我摆屋企最耐嘅嗰套啊，系大富翁啊。 哦，仲未抌啊？ 系啊，佢系旧版嘅大富翁啊，即系佢个 box， 即系个盒呢，即系而家嗰啲盒全部好靓噶嘛，嗰啲盒。 你是买正版的，在玩具花城买的？ 不是我买的，就是 屋企人买俾你。 屋企人买 的。我比较穷啲，我喺楼下文具铺咧，我记得六蚊有一副老翻嘅，啲银纸咧系自己剪嘅，佢成版银纸你逐张逐张自己剪翻出嚟嘅，其他地契、屋契、乜咩契都系。 剪呢只系剪，冇冇唔系揿啊，唔系揿出嚟啦。 唔系。 剪添啊，去到嗰地方， 系，所以先六蚊啫嘛， 六蚊，即系连嗰个剪嘅嗰个刀模都唔使啦。 系啊，我都唔记得啲企系咩嚟啊，可能系啲木头。 折唔系折出嚟嘅话，定系 咁冇咁衰嘅，咁一粒木色就好平嘅啫。 唔知啊嘛，大佬啊，即系为咗全纸制，即系悭埋嗰啲木头嘅成本嘅。 嗰啲攞嚟烧俾仙人嘅，应该唔系玩嘅嗰啲。 嗰啲嚟烧啲，唉，仙人，我知道下面冇大富翁啊，不过其实即系。大富翁呢隻 game 真係我哋喺度喺呢個節目都講咗好多次啊，發覺。 但因為真係一個童年回憶嚟㗎，有邊個細個未玩過大富翁嘅先得㗎。 真係大富翁即係無論從佢嘅 mechanic 去做作為呢個分析啊，定係大富翁本身。其實大富翁本身呢隻 game 真係好舊㗎，即係佢呢隻 game 係一開始嘅目的就係俾人哋知道呢個嘅地主嘅可惡㗎嘛。 是 咁系啊，俾人哋知道地址嘅可恶啊嘛，之后就，但系唔知点解玩玩啦，个个都变咗一个可恶嘅地址咯。 咁我理解唔系咁样样咯。 系咩？ 系啊，我理解系大个将来嘅时候就会，即系学习点样成为一个有钱人噶咯。 即系透过买地啊， 透过机会同命运咯。 透过机会同命运，咩成其实。你諗一諗大 feel 呢隻 game 成隻 game 第一件事嘅成隻 game 都係 linear 嘅 game， 咪不斷兜 circle， 你唔會行另一個方向㗎嘛，你不斷就行一個方向順時針咁轉，就係咁順時針咁轉，佢好 linear 㗎嘛， 係 同埋即係成隻 game 呢，即係我開始諗嘅時候有啲咩地方有 chance 嘅呢，咁呢就係有公益事務同埋機會啦，係咪先，呢兩樣嘢最 chance 啦， 公益事務當然用嚟搵錢㗎， 係公益事務當然係嗰兩樣嘢都係啦，咁就我諗一諗，其實成隻 game 都係 chance 嘅，所有地契即係基本上除咗四個落頭，即係監獄啦、高啦、免費泊車啦同埋直接入獄啦，嗰四個格唔係即係唔係太 chance 之外，其實全部 都有 chance 啊，有一個起點嘅時候過咗會攞200蚊啦， 我知即 監獄嘅時候咧，有陣時， 但係問題嗰個 trigger 嗰個嘅方法都係透過綠色仔啊 嘛， 都係一個好 random 嘅方式，所以即係成隻 game 都好 random。 咁佢 design 俾六歲以上嘅人玩，佢即係盡量簡化咯。 我寧願俾到六歲以下嘅玩都差唔多啊，係咪先？今日咧，我哋想講翻啲傳統嘅細個玩嗰個桌遊啊。咁你知道你細個最中意玩嘅，即係你最有深刻記憶嘅嗰種桌遊係乜嘢？ 其實真係大富翁。 其實真係大富翁。 又碌翻去大富翁過嚟。 碌翻大 富翁。除咗大富翁咧，就有鬥獸棋啊，其實。 鬥獸棋。 係啊，仲有一隻棋好想學嘅，不過我最後都係學唔識，去軍事棋。軍事棋就比較複雜嘅。 軍棋啊？ 佢有啲大陸出嘅，啲咩連長牌。 我係連長嗰啲啊。連牌啊嘛。 係啊，但我唔識玩由頭到 尾。好玩嘅喎，我細個成 Q 係玩嘅喎。 盲棋嗰種方法我識玩啦。但是真是对战咁样玩呢就唔识玩。你知唔知 军棋唔系中盲 棋。有盲棋。 军棋唔系淨系玩盲棋版嘅咩， 盲棋嘅意思就好似斗兽棋咁样。斗兽棋都有盲棋嘅，知唔知点 玩？唔知喎。 半个棋盘全部棋冚实晒㗎喎。 哦，即系当普通盲棋咁玩，真系当咗。 係啊。 我唔知有咁嘅延伸版。 你只要用半个棋盘，然之后嗰啲棋系排到密质质。即係一格擺一隻，咁你就開囉，即係譬如我係揀紅色，你係揀黑藍色嘅，咁睇下開，如果開中對方嗰啲棋咁就撲街呀，咁開到自己嘅棋，咁你都要， 咁目的係懟冧曬全部人呀，清不過光珠呀， 係絕對係 任公子，如果開隻鼠就隔離開一隻貓，即係開一隻 有貓 敵人，有斗兽棋冇猫啊？ 有噶，系 好斗兽棋啲冇猫啊，冇玩啦。咁样咧，我咧就咧揾咗啲即系自己求其，即系组织咗啲资料翻嚟，咁样咧就咧睇下有啲咩细个玩过嘅一啲嘅棋啊。咁样咧，组织过大概十零个咁样啦，即系揾咗十零个咁样啦。咁我第一个咧谂到嘅咧就系咧我最细个玩过嘅五字棋。五字棋即系 同苹果棋咁样样，又唔同 五苹果嘅黑白棋要翻转噶嘛？五字棋系连成五个一条线嗰个啊，要系啊，五个一条线嗰个。咁之后咧，唔系跳棋， 之后继续， 之后咧， 唔好俾外力， 唔好俾外力，唔好俾外力。因为咧又有个路过嘅闲人喺度，又有个， 又有个，大家唔知佢出现啦。 系啊，佢即系咪佢次都即系同我哋录音嘅时间撞到正正啊嘛。 系咯，因为佢之后有一个节目啊嘛，知道。 系啊，咁样咧就我哋介绍我哋伟大嘅。 佢好似唔系好想出现咯。 唔系啊，冇问题。不过你讲细个嘅时候，你讲唔知嘅，唔系真系入落去嗰啲啊？ 唔系，唔系嗰五年环 四关啫嘛， 五年环一个五子棋系你可以摆一个比较平面咁嘅样，同围棋差唔多嘅咧，嗰个样同围棋差唔多，你知唔知道边个？ 真系冇印象， 我冇印象。 围棋咁样， 围棋我知啊。 嗱，佢个即系我第一个接触到呢个五子棋嘅方法咧，就系咧呢个嘅文曲星啊， 嗰 啲快译通词典啊， 快译通嗰啲， 快译通词典啊。即系快通词典里面咧，我最记得 咧，我又记得有玩过咯，会 系啊，即系系啊，快通词典， 快通入边有个游戏， 系啊，有我最记得有两个游戏嘅，我记得 贪食蛇啊， 唔系贪食蛇 Nokia 噶嘛，Nokia 专利嚟噶嘛，贪食蛇， 除咗五子棋仲有咩啊？ 已经有三个嘅，我嗰部就有三个嘅，有五子棋啦，有呢个嘅英文打字游戏啦。即系打字游戏啊，即系训练打字嗰啲， 打字打丧尸嘅 friend， 就嗰啲 friend 啊，系啊，咁仲埋一个咧就系青蛙过马路啊，青蛙过马路或者过桥啊， 未玩过呢个真系 吓，唔系啊，即系佢咧系啲即系有唔同嘅 version 嘅，即系唔系即系同一只 game 嚟嘅其实，咁样咧就系咧有啲车咧喺条马路度系咁指飞过去啦，咁之后咧你咧就唔好，你系只青蛙，咁你就不断去左右前后咁跳咧就 即系带啲青蛙仔过去咁样， 系啊，过到对面马路啦，之后过完对面马路再过河， 呢个系。iPhone 有嗰个大鸡仔过马路嘅时候，我先开始玩嘅，系啊。 我唔系，我嗰阵时已经玩噶啦，嗰阵时。咁当年玩呢个五子棋嘅时候咧，都系因为呢个嘅快译通啦，即系上堂无聊嘅时候咧，就研究点样将嗰个喇叭熄咗佢啦。 点解你咁曳嘅？ 唔使研究噶，同将喇叭熄咗佢。 唔系啊，我即系嗰阵时，我第一次发掘到呢只 game 嘅时候，系上紧堂啊嘛。 系，咁你同 Miss 讲话，我查紧字典咪得。 唔系，你揿紧声，你唔到嘟嘟嘟嘟嘟，即系可能 佢熄唔到声，冇得瞄嘅咩？ 我唔知个，即系研都要研究噶。 哦，都要研究先嚟知啦。 都要研究噶，唔系咁五子棋呢只 game 咧，其实咧佢嗰个嘅版，即系喺个平面度玩啊，即系好似围棋咁样样嘅。咁咧佢就。目的咧就系、是、即系有最多就两个人，即系两个人玩啦，最多都系两个人玩啦。咁样咧目的咧就有黑子同白子。咁目的咧就系、是、咧要将自己嗰只颜色嘅棋咧连到一条线而连到一条由五粒嘢组成嘅线。 即系 open area 版嘅过五关要，即系个系咯。 系啊，因为佢嗰个 setting 系同围棋嘅，即系你其实可以用围棋嗰个嘅嗰样嘢嚟玩嘅，咁系完全系可以嘅。 我记得我好似真系玩过又。不过我喺电脑玩咯，嗰阵时 我真系冇印象，电脑反而玩接龙多。 唔系电脑， 我系玩呢个嘅双生表盏， 同埋拆嗰咩炸弹 啊，拆地雷 咯， 拆地雷。我系玩双生表盏嘅。 电脑玩过一次，玩我喺电脑有得玩 交咁样， 都有。不过嗰阵时四条友用一个 keyboard 玩啊嘛，有冇实验过啊？ 冇。两个人用一个 keyboard 玩，试过 两个三条友都试过，四条友我唔好记得，四三条肯定有试过。 点玩啊？ 唔系左边，即系最左边一个，中间一个，右边一个。我记得仲有一个系用 key， 仲有一个用 num lock key 嗰边嚟玩噶，即系用嗰啲数字嗰边嚟玩噶，系。 即系一个 keyboard 短少少，冇咗一忽咁，几大镬。 系，听唔知唔知玩。咁其实呢只 game 咧最早发明嘅时候咧，都系由呢个嘅汉人发明。漢人發明啦，咁咧古代咧流行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呢啲中國同埋日本呢啲地方流行先嘅。咁咧，但係咧，因為呢個日本咧就早咧就有呢個嘅就 象棋， 就唔係就將就同外國嗰個交流比較早。 哦，外國勢力入侵， 外國勢力入侵，你勾結嘅啦又喺度。 咁之後呢就咁呢佢哋呢就最早將呢個嘅五字棋就傳到喺歐洲，咁所以呢佢哋嗰個嘅即係英文名啊都係會用翻日文名嘅，都係用翻一個高木虎啊呢個名去作為呢個嘅五字棋嘅名。咁佢嗰個嘅玩法都好簡單啦，同好多傳統中國一啲傳統嘅桌遊都係一樣，咁都係易學難精啦，都係咁，所以呢樣嘢就係中啲傳統桌遊嘅一啲嘅事情啊，咁樣咧細個咧，我記得咧都有玩過呢個咧，就係咧上堂玩過啦，頭先講過上堂玩過呢個嘅五子棋啦，咁樣就細個咧就唔係好識玩啦，成日都輸，咁後來 教 level 啊，教簡單啲咪易玩啲咯。 唔係啊，細個我記得我嗰部電腦，即係我嗰部嘅 快通 咧係有呢個嘅電腦 versus 電腦睇噶。可以睇電腦同跌對電腦對電腦捉㗎，可以睇。好搞笑㗎。 學唔到嘢㗎咁樣。 我唔知呀，即係睇佢兩個捉個即係同埋大細咁買佢邊個贏㗎嘛。同埋大細咁買佢邊個贏㗎嘛。咁呢個嘅五子棋呢，我即係諗起五子棋，我就諗起呢個嘅黑白棋呀，即係就講蘋果棋頭先。蘋果棋都係我你幾時可以接觸蘋果棋呀？蘋果棋。 好細個喎，應該未夠十歲嘅時候，又係阿媽買嘅，唔知十零廿蚊一盒鐵盒嚟嘅，打開入面啲磁石棋， 係喇係喇係喇， 鐵片嗰個棋面， 我覺得 棋盤嗰度捉嘅。 我覺得我個五子棋呢，而家仲喺屋企。仲喺屋企，因為幾靚 情， 都幾靚嘅咁啊！其實佢嗰個包裝， 我抌曬落以前嗰啲嘢，一件不留。 唉，陰公，可能係因為我比較 你屋企比較大， 唔係唔捨得抌啊！唔係，其實唔係佢比較大啊，其實冇位擺嘅啦，已經係我唔捨得抌啫，係純粹係我唔捨得抌啫。咩？其實抌咗好多其他嘢，因為同埋係抌咗好多其他嘢。唉，嗰啲我抌咗我多年珍藏嘅老夫子漫畫珍藏啊！老虎字漫画珍藏啊， 买唔翻噶咯，嗰阵时唔知几多钱啊，六蚊本噶嘛， 唔记得啦。我嗰时有一本啊，系好似杂志嗰个封面咁大嘅，然后咧 以前好大本， 系杂志封面咁大，然后黑白咧嗰、那个即系后来就衍生咗变咗做好似 彩色老虎字， 彩色老虎字都真系好后期咯，后来演即系变咗做嗰个细书，即系 细书到 细书版。而家嗰啲老虎字咧，我有时候无聊行过啲七仔啊嗰啲，我都会拎嚟装一装噶。 就系啲古仔以前睇过晒噶啦， 系 都冇乜点再画新。 同埋唔系而家多，所以而家咧佢咪嗰啲老虎字书下边咧又多咗啲谜语咧。 我真系冇睇过。 系啊，多咗啲谜语啊，咁样咧就。再多一啲冷知识呢，就俾你尝试去将呢本书呢变得更加有意义啊。咁要玩呢个苹果棋嘅时候呢，细个呢我都记得呢都系同屋企人玩，我记得同屋企人玩。 我同我细佬玩多。 对喇。之后呢咪同埋呢，我记得以前呢唱 K 嘅时候啊，唱 K 嘅时候呢系有即系佢部电脑，即系佢嗰部点歌个电脑咧系可以玩，系有啲苹果棋玩嘅。 我记得有游戏玩，但我唔记得咗系咩游戏。 系有苹果棋， 因为我冇接触过嗰啲游戏，我就见人又喺度玩过啫，喺度揿下揿下。 而嗰个就系我啦，而嗰个就系我啦。你 就有啲咁嘅人喺度唱 K 走去玩游戏，玩游戏嘅时候唔知谂乜嘢， 谂乜嘢？可以谂啲乜嘢？可以谂啲乜？可以谂啲乜嘢啊？可以谂啲乜嘢？系咯，玩呢个苹果棋嘅时候系唱 K 嘅时候啊，同埋我觉得细个咧，即系佢原本个 rules。咧就系咧，一人放一只，即系开始咧有个好似我唔知点形容啊，即系交叉，即系斜形同斜形咁嘅，假设一个正方形啦，咁就从左上角、右上角、右下角、左下角咁样啦，咁啊即系顺时针咁去啦。 嗯。 咁之后咧就系白黑白黑咁样咯。 系咩嚟噶？ 就一个开即系开始嘅时候， 開 一开局嘅时候嗰个样系咁样嘅。 哦，一定要摆四角先。 系啊，摆四唔系角落头嚟嘅，即系中间喺成个棋盘最中间咁样 摆。哦，系咁摆。 系啊，咁之后咧就如果咧夹到 就将中间嗰个变色咁样。 系啊，我觉得细个咧有个玩嘅变化体啊，就系咧玩一个嘅连锁炸弹啊。 哦，嗰啲咩双头蛇、三头蛇啦，你叫做 我唔知啊，我唔知个名字。 即系你摆呢边，我嗰边开。 唔系，我当年咧就系咧反完之后，如果反嗰啲可以同其他色再夹噶，再反埋咯。 可以噶，可以 的。系啊，我记得当年我系咁样玩嘅。当年 系啊，可以 change reaction 啊。 同埋呢个嘅细个咧，细个唔识啊嘛，即系后来咧有人教咧，就系咧。 角落头嗰四格咧系唔基本上系尽量唔好摆嘅。 点解咧？ 因为角落头冇得食噶嘛，即系冇角落头冇得再夹你噶啦嘛，同埋边边都紧要噶嘛，边边都咁样咧。所以咧，而你入到角落头嗰个位置咧嘅唯一方法咧，就系、是、踩入角落头侧边个三格啊嘛。 嗯。 咁所以个侧边个三格咧，都尽量唔好入噶。记得细个俾人教嘅时候系。 咁我又唔知道有呢一个咁嘅。 有呢啲嘅策略啊！你有冇玩过啊？阿伟大嘅小魔 有。 你玩嗰个嘅程度系？你嗰阵时系点接触到呢只 game 噶？ 都系电脑。 都系电脑。 我比较自闭。 你唔似喎。 唔系细个嗰阵时，因为我同我细佬年纪相差太有啲距离啊，即系好多时候你话玩呢啲，通常都系自己一个，即系对住部电脑玩咯。即系都会有同其他朋友仔玩嘅，但系我就我嘅我有嘅记忆咧，我系由小学读到 U 读到而家做嘢咧，我都好似一个星期忙足七日。 咩啊？ 一个星期忙足七日。 唔得。 好。 之后咧，系咯，咁呢个就系一个苹果机啦，黑白棋苹果棋咁样啦。咁之后咧。另外一種我諗到嘅一啲傳統啲嘅桌遊呢，就係、是、呢個嘅中國象棋呀。你其實識唔識玩 㗎？識識識識 識易學難精嘅呢一個。 反而國際象棋我識。 國際象棋。 我國際象棋反而唔識喎。 我兩個我都識。 我覺得國際象棋複雜啲喎。 咪其實差唔多嘅。 係呀。 你差唔多嘅。你又知你話唔識。 其實唔係中國象棋我識識。但我相对地我觉得国际象棋易玩啲。我唔知道我个环境里面识国际象棋玩嘅人会多。 如果鍾意玩国际象棋嘅话呢，有一隻相对地比较现代少少嘅桌游呢，叫 Duke。D-U-K-E, 有冇记错嘅话。佢呢就係、是、係、Duke。 咁短。 Duke。Duke。係啊 ,Duke。咁样呢冇记错係叫 Duke 啊，因为我都係啱啱你讲嘅时候諗起。咁之后呢佢就係、是、佢就係嗰啲嘅每一隻棋嘅 movement 呢变得更加有弹性，同埋会 expansion。我而家即係 expansion, 即係有时候呢嗰啲棋呢就我唔记得 exactly 点玩我就唔记得啦，但係佢一隻棋呢係可以反，即係每一隻棋都可以反转然后变咗另外一隻功能嘅嘢嘅。即係行法会唔同咗嘅，但我唔记得咗啲咩 condition 可以导致反转。而啲人呢就鍾意用国际象棋同埋距离比较囉。即係咁樣，咁 真係未接觸過呢一隻 Duke。 我話覺得國際象棋靚啊，首先就 哦係， 咁又係中國象棋好難，好靚嘅。我覺得中國象棋咧，我細個嗰時點接觸嘅咧，都係透過老豆。 我都係喎，老豆教啊。 咁咪 me too 喎。 咁即係其實都係嘅。咁我老豆，我記得細個同老豆玩嘅時候咧，有一次咧，即係佢同我玩啦。咁基本上我都基本上係唔會贏噶啦。即系细个同老豆， 老豆好犀利啊！捉象棋，赢唔到佢噶。 我唔知啊，我唔知系因为我当年嘅智商问题啊，即系定点样，即系唔熟只 game 定点样啊，但系都唔会赢噶，永远都。我有一次咧，佢捉死局之后，即系捉到个俾人张死咗。 残局， 唔系张死，系张死咗俾人，嗯、即系俾老豆。咁之后咧， 佢俾你回头。 唔系，佢咧就唔系，我系唔服输。我坐咗喺度等，諗咗半個鐘，有冇咩路可以行呢？有冇咩路啊？係半個鐘，係半個鐘咁樣。同埋我覺得即係中國象棋細個小學有冇？你細個小學有冇地？有冇同啲學同學喺度開過啲中國象棋嚟玩啊？ 我中學我先識捉嘅， 中學先識捉啊。 跟住就上堂嘅時候坐喺班房最尾嗰啲位度捉咯。 係啊，我哋係個我哋嗰陣時係點樣捉嘅？嗰陣時係班房。你系班房上紧堂定系 上紧 account 堂？好记得嘅，唔系喺本嘢度画下公仔咧，就喺最后边嗰度咁样捉噶啦。咁基本上 Miss 都知道我哋唔系听书噶啦，你唔好嘈到佢，唔好影响到其他人去俾你捉嘅，冇所谓。 我觉得嗰阵时咧，我哋咧系咧有个类似即系嗰啲放书嗰啲柜桶啦。咁咧其中一个柜桶咧就搵人 empty 咗佢，然后咧嗰度咧就类似有个好似而家啲嘅组合柜啊。咁我 keyboard 系拉出嚟噶嘛。咁咧就有本书，有个嘢顶住嘅。咁老师一嚟咧，成个棋盘收入去，然后就走翻出嚟。冇啊，我哋之前玩开啫嘛 ，save 低咗啫嘛。系啊，咁样嘅。同埋亦都有喺 最後排喺度捉咯，之後最後排喺度捉。同埋玩象棋咧，就一定基本上就係會玩翻呢個盲棋嘅。盲棋，盲棋咧，我覺得盲棋以前即係以前咧，我一路都認為啊，呢、這個中國象棋即係非盲棋版啊，即係真係正正常常嗰個版本咧，係都需要呢個嘅根據呢個公居鴨跑市場捽咁樣去。 係啊， 係啊，即係都要根據呢個嘅 sequence 食嘅喎，我以為，但係發覺原來大家都係唔需要。 唔使， 即系鸠食嘅， 跳住嚟食 嘅，系鸠食嘅可以。我细个系唔知嘅，但系盲棋细个又系都系，即系个接触盲棋都系透过电脑嚟接触。同埋细个咧，小学嘅时候咧，好兴咧，即系小息啊 ，lunch time 嘅时候咧，就会我细个好细个，全日真系好伤心。之后咧，就 lunch time 嘅时候就会捉咯。即係要成日都俾人用同一個 tactic 去將死嘅，記得係講成日都俾人同一個，即係係咯，成日都俾人用炮竹死咯，好慘啊！成日都唔好講啦，好傷心啊！ 唔係，我記得我玩學捉象棋就巴巴叫嘅， 嗯， 就我就冇上堂玩嘅，因為我對呢個中國嘅象棋個認知就比較淺，我就係記得。我記得中國象棋的原因是我爸呢就用中國象棋教我這個孫子兵法。 哇 怎樣教呢 不犀利。 不是他說其實捉即是我記得他我爸是這麼得意的他說孫子兵法當然啦孫子兵法我到現在我只記得三十六將走為上將而已。其他那些是不記得的但他說捉象棋和打仗是差唔几嘅，所以其实可以引用翻呢个孙子兵法咧，去捉呢盘象棋咁样讲，即系教翻我少少中国文化嘅嘢啦。 但系你冇乜好睇，你冇乜啲学识到。 我记得你走受嚟上阵咯。 个问题系你好似冇乜点学习到成功咁样。细个都会啲朋友咧都会让我半边棋，但系都赢我，我都好伤心。 即系让你半边棋，即系我唔要炮，唔要城，咁都可以捉赢你啊嘛。 让你居马炮啊嘛。 系 半边居马炮。 好耻辱噶。 即系最屘摸光珠，即系好兴噶嘛。细个系要玩摸光珠噶嘛。即係要猜 明明可以將到你㗎喇唔將你住食晒啲嘢先。 我唔係我通常都 check 尾先㗎喎我自己反而。 即係佢將咗先。 將咗先㗎。 咁你個人好正即係你個人係想快啲贏㗎嘛有啲人係以呢個恥辱為呢個嘅目標㗎嘛。呢個係恥辱為目標㗎嘛。咁呢仲有呢細個玩過呢個嘅波子棋。 一定玩過啦呢一個。 我覺得我玩波子棋嘅時候呢係正好啱啱好有彈珠超人呢樣嘢發生。 嘩彈珠超人嗰啲彈珠又大粒啲㗎喎套唔咗落去㗎喎。你有冇試過呀我真係有 試過。你要套落去㗎咩唔使套落去㗎等落喺上面㗎咋嘛。 唔係你要將佢嗰粒彈珠拍入去前面先撳後面嗰粒掣射出嚟㗎嘛。 我你話彈珠人嗰個本身。 你唔係彈珠人啊 喂係彈珠人我唔係將彈波子棋嗰啲波子塞落個彈珠人度我係將彈珠人嗰啲波子擺返落個波子棋度嚟。因為玩波子棋一定會唔見㗎嘛。 但係嗰啲波子 size 唔同㗎喎。彈珠人嗰啲大粒好多㗎喎。 唔見咗㗎嘛。咁唔見咗㗎嘛你冇計㗎。 其實波子好易買㗎文具鋪一定有。 唔係咁但係嗰啲即係有現成嘅點解唔用呢 嗯。 因為我細個呢有好多波即係彈珠人嗰啲呢好多嗰啲波子啊。所以呢我係可以無限咁樣 resupply 返即係 resupply 返佢嘅。咁樣波子棋都係嗰個嘅即係講返點玩先啦雖然大家我相信大家識玩嘅。 波子棋又有分跳棋呢個玩法啦。 同埋呢 食棋啦。 係囉。食棋 啊食哦食棋都有玩過但好少玩到食棋我。 反而我鍾意玩食棋多啲㗎。 嗯分食棋。都係鍾意摸人光珠㗎但係鍾意。 唔係食棋係考你本身個連貫性㗎嘛。 咁你跳棋唔係你跳棋唔係。 跳棋你都要 set 角 㗎。咁係但係反而好似我自己鍾意玩呢個食棋佢 set 個局你可以 set 到自己點樣由最近嗰粒食埋最遠嗰粒囉。 唔係啊我記得呢我係細個呢好鍾意呢即係個 tactics 呢係咁樣嘅就係呢將佢變成一個雷電形狀嘅形式咁行啊。即係四粒嘢、哦、然後呢就互相可以即係四條好似四條橋一齊咁樣行啊。 砌一条 path 俾自己， 砌一条 path 即四粒就一组嗰四粒一组嘅。咁但系通常咧都会将最尾自己最尾最角落头嗰粒咧遗忘咗啦，通常都系会。呢样嘢 会噶，喺边嗰度嗰粒成唔记得跳噶。 系啊，成日都系咁样，最尾就一步一步行行到最尾啊嘛。我最记得就系呢样嘢。咁但系我觉得你玩波子棋嘅时候。你通常啲咩时候玩啊？啲咩 occasion 嘅情况之下玩？ 我通常喺屋企玩嘅，屋企同我细佬玩。 哦，我记得我嗰阵时咧就自己同自己玩。 咁大镬，左右互搏。 系啊，自己玩六个。 你左手赢定右手赢？ 我玩六个，我玩六个，我自己玩六个。 系饮半注。 我自己玩六个。 大风上， 系啊，自己玩 知觉失调啊。 搞到而家咁啦嘛，所以咪，所以咪搞到而家咁样。所以而家 好似唔好似啊。 我唔系啊，之后我反而有冇以前试过咧，同啲。隔篱邻舍玩波子棋 嘅，咁就冇啊！即系我比较内敛少少，好少敲隔篱门位一齐玩啦。 咁啊，以前会噶喎，细个嘅时候，即系附近都好多小朋友一齐玩咯，叫佢哋。 梗系冇啊，因为隔篱嗰啲邻居嗰啲小朋友年纪都唔系相若嘅，都争十几岁嘅，一系大十几岁，一系细十几岁，好难约出嚟一齐玩。 哦，咁我幸运啲，我通常附近都差不多，咁就。就還反而玩波子棋就同埋佢哋一起玩，认真嘢呢个就。 我细个咧 就互斗咯。 我细个唯一记得我同邻居玩嘅一个嘅游戏咧，就系、是、呢个嘅，即系都佢，因为佢年纪都比较大啊，咁样咧就系咧零，佢嗰、那个就系咧呢、這个嘅 DOA 吓 嘅排球，几大沙滩排球玩， 咁开心。 有冇色情成分嘅？ 动有动有成分有好多 哦， 动有动有成分， 即系咩啊？ 即系 喐下喐下嗰啲 系啊系啊，即系跳下高啊！你啲打排球好难唔夹，同埋好难唔跳高 啊！咁亦都系呢个 game 嘅卖点嚟嘅。 系呢个 game 嘅卖点就系呢个嘅动有动有，即系我最记得就系最记得就系呢样，即系细个玩。点解我细个同你会一齐玩 DOA？ 但是有时候我反而你说你今即是刚刚你说你今集的主题讲回以前细个一起即是玩过的一些的 game 啦、是不是即是我会想回起呢细个的时候同啲隔离邻舍啊或者可能真的同学仔的感情是比较好的、即是他们的倾偈呢特别是隔离邻舍而家冇的嘛这个伦理关系我觉得。 早晨都不会讲 是啊直行直觉是啊但即好得意噶，其實因為即使你話因為我自己住啦，咁我翻媽咪度啦，咁其實有啲隔離鄰舍嗰啲，即係以前一齊細個玩啲仔仔女女咧，即係啲朋友仔咧。 你玩人哋啲仔仔女女啊？ 咁唔係，冇啲咁嘅樹。 佢已經 consider 嗰樣嘢唔係玩啊。 冇啲咁嘅樹。 已經個無聊程度唔可以用玩嚟稱呼。 係啊，但係欲知後事如何，不如下一節再翻嚟再講過好 啊。好的 好啦，咁我哋第二节再讲佢咯。 大家好，我系刁文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w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